好，欢迎我揸餐呢梁爱杰达， 我 系 B， 系啦，今次咧就系真系世纪盛事啦，以前 fans 算系， 系呢个难得，即系又唔系估唔到嘅，但系系呢个位嚟做，即系始终点讲咁讲咧，会啊，首先讲下以前 fans 乜东东啦，咁就系 Bandai 自己嘅荷包，两大偶像 IP 呢个 Idol Master 同 Love Live 夹一次演唱会。咁、嗯、啊，即系你得听到 Idol Master 同 Love Live 都知啊，两大宗教。我哋当年嗰个两即系偶即系偶像翻两大宗教咁啊，竟然同台演出啦嘛！即系你话估唔到又得，你话喂呢、這个时间搞啲咁嘢又诶，佢、欸、又谂到喎嗰下。咁、嗯、最要系你点讲咧？而系你喂你两个当年我哋叫宗教战争争到头崩额裂嘅 IP， 今时今日同台、哦，你会台上嘻哈哈开心啫，台后发生咩事都冇人包噶嘛。咁我哋成日都话要打交噶嘛。 但系呢样嘢咧，根据我所见到同埋阿末日讲嘅话就系、是，其实咧。I 妈嘅宿敌咧就一直即系咩宿敌啊？死咗头咧就从来唔系阿拉嘅， 系 AKB 啊版度嗰批嘅。 诶、欸，都唔算，未必话真正 idol， 而系话成个圈啊，成个娱乐圈你应该话，因为 idol master 个世界观其实就真正一个娱乐圈嚟啫嘛，只不过缩影到只系喂一间事务所框住嗰个事务所咁大把。你顶多喂，你可能而家 spin off 到四，佢五个 brand， 佢五个 brand 系四间事务所啫嘛。咁佢咪四间事务所去大概叫 cover 翻日本偶像圈系咩样咯？当然话未去到喂，而家呢十年八载好兴嘅女团、男团或者近排大家好 hit 嘅 Johnny 丑闻嗰类嘢，佢冇呢啲先咯，只系，但系佢系反映紧。用一个 game 嘅角度，或者用一个二次，即系叫做2D 动漫嘅角度去讲，喂，而家我哋偶像其实乜东东咧嗰样嘢嘛，咁 Love Live 其实就系、是、喂，当日 Sunrise 同电击甲嘅嗰个 project 就系、是、喂谂一个喂学生同偶像夹埋可以点玩咧，咁样就搞个 project 出嚟噶嘛。 但佢系估唔到点做啊？ 佢 approach 唔同嘅，同 I 妈嚟。 唔同，佢两个I 妈系比较接近旧式嗰种艺人事务所嘅模式， 真系艺人事务所咯。 而Love Live 系比较系做紧 嚟嘅，报嚟嘅。 佢系好夹，由第一集系 Love Live 第一集，真系第一集啊，就系讲明噶啦，唱歌跳舞甲子园 系咯。 佢只不过系将棒球。变咗唱歌跳舞啫嘛，其实成呢套嘢系 sport， 即系我讲好鸠多次 sport 跟嚟噶 ，sport 跟即系传统 sport 跟体育部活嗰种题材，但系佢包装咗做偶像啫嘛。 比较接近咧 ，I 妈嗰只咧就系红少就比较接近，就 似咯， 似咯。佢因为佢红少系又嗰只咩？讲真，你睇 I 妈啊，你几好即系讲佢喊嘢啊，纯粹做咩？有啲讲下女仔日常生活，饮茶唱歌，又唱歌咁样啫嘛。 红少本身就系佢哋讲明系红浩会嘛，即系 idol 研究部，其实即系同 Muse 最初嘅形态一样噶嘛。 但佢唔参加比赛啊嘛。 系啊，佢哋唔去参加 Love Live 啫嘛，只系嗰个 approach 唔同咯。咁、但系你 idol master 其实去到而家，你五个 band 都好，你话冇黑暗嘢。佢啲黑暗嘢咧，其实写得好浅嘅，写得好淡嘅，纯粹喂隔篱事务所搞鸠你咁嗰啲嘅啫嘛。 咁啲肥仔唔中意啲嘢噶嘛？你谂下佢睇一样就系佢追求嘅爱与梦想。佢唔系我追艾子啊，大佬。 一来啦，二来系佢嗰个世界观，其实你话好光咩？其实唔系特别光嘅，但系个暗咧唔系个世界暗咯，系可能大家某个角色或者一两个角色之间自己一啲过去嘅嘢框住自己、啊， 纯粹个人性咯， 个人一啲黑历史啊，佢纯粹系呢啲位搵个地方，可能喺动画版咧搵个地方爆出嚟，原来佢以往系咁有得咁遇到啲咁嘅嘢，咁觉得佢去到而家呢个新环境。面对唔翻旧嘅嘢，点样过呢？譬如千组最常噶啦，当日无印呢、這个 Idol Master 无印阿如千组，佢细个，因为佢觉得自己害死细佬嗰单嘢，咁去到最后系个爆位嚟噶嘛，喺动画版， 咁你呢类嘅东西，你喺 Love Live 唔会出现噶嘛？咁你成班妹妹柴娃娃，你有几黑暗啫？可以 Love Live 另一样嘢啊嘛 ，Love Live 嘅黑暗唔喺呢啲啊嘛。咁、嗯、所以其实两个 approach 好，或者两个本身个世界观个构造都唔同嘅叫做我哋偶像番可以同台，其实你话冇諗唔到又唔会，但係喺呢个时间或者喺呢个叫做喂真係偶像当打嘅年代，佢即係现实都系偶像当打啦、嗯、女团咁多女团。咁喺呢个位置搞个咁嘅 event， 觉得又去几值得纪念嘅。因为嗱 ,I 妈嚟緊20周年啦，即係前后要计接近20周年啦。咁 Love Life 嗱嚟緊Muse 都10周年啦。 嗯， 即系一个大日子位置附近，诶，搞个 event， 大家话企埋一齐，咁都 fans 嚟讲系值得高兴嘅，点都即系去到嘅梗系去啦。 因为其实虽然就话合作，但系佢唔系第一次。 本身同台演出喺其他地方试过啊。 2015年，Annie Summer 试过。 嗰次765同埋 Muse 合作咧，系誉为系咩？算佢嗰时咩世纪大事嚟嘅，嗰时 系因为你嗱 ，Andy Summer 唔同嘅系 ，Andy Summer 唔系 Bandai 唔系成噶嘛，系外边另外有人搞噶嘛。咁、你之后喂 Bandai 自己 Bandai Festival 嗰两届都叫做同台踩过，咁所以再拗啊。但系你 Andy 即系 Andy Summer 本身唔系一个同叫做同事务所啊，或者。真係一個第三方搞嘅 event 之後，你兩個大 band 同台到，跟住當日嚟講，梗係大事啦。 做大事，因為當時大家仲以為水講係水火不容噶嘛，世紀都唔係點解叫世紀合作啫？ 咁其實個水火不容係當時二青自己搞嘅啫。 二青班有麻煩友喺度搞啫嘛。 二青班友要玩宗教戰爭啫。 當時世紀合作㗎，吹到唔係吹真係啊。 咁實質係因為even though Bandai Festival 自己都好，其實未個同台都唔係話交集得太多。纯粹大家想喺某个时间上台唱翻自己嘅歌咁啊算嗰种，但 ANFS 有少 ANFS 嗰次系有少少 crossover 噶嘛，嗰个感觉强好多嘅，就系 同埋，所以今次佢就今次咧，以前 fans 就既冇 music 都冇765，即系最原早嗰两队都冇。 首先系啦，最原始嗰两队冇啦，咁系打后嘅，即系Idol Master 打后嗰三队女仔啦，Sims 冇份嘅。 全女团都咁知， 全女团咁啊 ，Idol Master 出后边嗰三对女团啦，咁啊Love Live 就系水团打后嗰三队啦， 水星红同埋莲咯， 四队，咁啊变咗系真系全女班，因为当初公布其实都见到个 TV 数都知嘅，因为冇仔啊嘛，预咗冇 SIMS 嘅， 系啦， 咁但系去到。就算完咗都好，其实有啲 fans 都话：，如果有 Science 会点咧？ 会好怪咯，嗰、那个咁怪。 因为个玩法会好唔同啊，一定。其实会，我觉得如果有 Science 个玩法会似翻，其实今年年头 Idol Master 自己五 band 合作演唱会。 因为其实 Idol Master 佢本身个 band 已经足够喺巨蛋开噶啦，佢已经开过 了。开咗啦嘛， 开过啦嘛。因为佢有谂下就系、是，佢咁多个团加埋。咁多人，你唔去巨蛋，你个台唔够大，摆唔到咁多人。 因为你嗱 ，Idol Master 你单纯有 CV 嘅超过230人，其实超过200人噶，你已经有 CV 超过200人噶啦。你如果冇 CV， 冇即系纯粹角色，其实300个嘛，300几个，300零几嘅。因为先得你嗱多人啦，先得190噶，佢本身都佢未出晒 CV 咋。出晒 CV 嗰度死人嘅，其实咁喺即系年头 ，Idol Master 自己演唱会都好，喂，已经系要咁嘅规模嘅场地先执得落啊！咁调翻转Love Live 其实 50零人到啫， 我哋前后计埋50个左紧啦，50中啲啦，但系我哋即系咪后都已经讲过嘛，动员力强啊嘛，本身有几个 brand， 即系水团其一啦。Linear 其二啦，两个大嘅撑起嘛。咁 Linear 你单纯呢年纪，即系得 Linear 厉害嘅系佢起得好快啊。 佢今佢旧你二零二三年佢前半年佢 演唱会个动员人数去排前十九名噶，喺女喺演唱会个女团嘅排第二啊， 正式演唱会 系啊，女团嘅动员人数里面佢仅次于奶板嘅， 纯粹女团系输俾奶板啫。 谂下我个奶板嚟个大佬， 但系真嘅，我之前都唔觉，但系今次去完睇二次元咧，其实 Linear 系模仿奶板模仿得好紧要嘅。即系歌风啊，佢哋上台表演嗰个风格啊，舞即系舞台风格啊，嗰啲舞啊，嗰啲其实你完全零知识咧，你以为嗰对系奶板嚟嘅，会有呢个错觉嘅。其实，所以佢追奶板嚟做，我觉得越去到咁嘅成绩出到嚟，喂，你开演唱会可以拍得住奶板嘅动员人数，其实你成功咗啦， 同埋就系依样嘢都系即系喺网都讲过，就系日本演唱会咧，从来都阳盛阴衰嘅。 系 rock 你睇嗰啲嘢，睺嗰啲入嗰排前三名咧，一 rock 呢 rock 入 rock rock 仔 rock band 有啊 ，rock 仔咧就一定前嗰几名噶，跟住就男团 大 band 咯，大嗰啲女 band J 团咯，即系前 J 团咯， 系啦 ，Johnny 嗰集 ，Johnny 嗰 part 咯，跟住就系几个超红嘅组合嚟话，阿 So B 嗰个咯。 或者啲红到爆厂嘅，有阿 Sobi 啊， Lisa 啊 ，Missy 啊嗰啲 ，Lisa 系咯，啲大名咯， 系嗰啲啊嘛。你女团能够杀入前三十名，数埋系真系得板系同埋Love Live 嘅咋。 纯女团要计板都其实真得赖板啫。 系啊 ，Love Live 就系、是、因为咧 Aquas 咧佢就而家就开亲开大 show， 但一年开就好少啫。佢 水团 一年 开 两三个， 一年两三个咯。 但 开 亲 开啱啱开咗个， 一年开一至两个，因为我哋而家今年 Ella 就而家就去咗开密集性嘅，开中场一万零人嗰啲就密集性开，一年开成四五个，唱到呕泡嗰只嚟嘅，我有成日话佢系 唱呕泡唔紧要啊，远征嗰班先追到呕泡 啊。系啊，嗱。今次以前 Fans 虽然就话系两团加埋世纪正事啦，但其实都好似仲有现场飞。 好得意嘅，我啦，直爷啦，就跟海外组买飞啦。 嗯， 因为呢样要我调翻转，我作为一个 P 咧，我要多谢 Love Live 嘅，因为 Idol Master 本身冇做开海外团嘅。我哋海外 P 你系要自己谂办法喺日本买飞 嘅。系啦，依排好麻烦嘅，因为你哋日本电话，我而家仲谂紧点算， 我哋仲研究紧点搞。但系因为 Love Fly 有几次经验搞海外订 好 成功啊嘛。今次其实都系由翻佢哋Love Fly 嗰边，即系近铁旅行社搞嘅。我同阿直爷就有入标咁啊，中咗咁啊，但系直爷自己有另外有事就去唔到啦。结果得我飞咗啫，叫做咁当日我哋就海外组咧，其实 day one 去现场攞飞嘅。咁其实因为佢公布咗嘅嚟就唔多嘅，百零组嘅啫嘛。咁我哋当日去攞飞，咁嗰时先知咦，原来仲有现场飞。点解有现场飞呢？其实去到现场嗰刻，其实啲海报啊、啲宣传写晒满园月丽噶啦，爆咗场噶啦。但系嗱，东京 Dome 好或者 SSA 好，呢啲大场咧系有啲死角位嘅， 一定有嘅，其实系 有死角位嘅。其实死角位叫乜嘢呢？就系台侧边、台嘅两边一啲你基本上望唔到个台，但系空吉出嚟冇用嘅位。有啲主办系会连嗰个位都唔放过卖埋出去嘅。咁其实今次就系我哋叫建设啦 ，Mikiri。咁 Mikiri 点咧？佢喺台背面就动咗两声 mon， 就你睇 mon 你都只能够。但我嗰日 day one 入场咧，我哋 A block 十几嗰边咧系望到其中一边建设位嘅，即系佢哋睇到我哋，我哋都睇到佢哋嘅。即系如果我哋喺台下点样扰攘咧，佢哋系跟到嘅，其实就唔使话因为望住个 mon 会叻会有叻嘅，就冇呢样嘢嘅。 其实咧，依类嘅演唱会咧。就算 SSC 又好啦，巨蛋好啦，其实咧要爆满其实系有难度噶。 完全爆系好难，因为你用唔晒呢位 嘅， 其实 用唔晒呢位嘅，同埋就系佢亦都预咗，所以咧其实就你敢冒险嘅话咧，系可以搏一搏嘅，即系当日系可以搏一搏，系有机会搏到嘅。有啲山顶位啊，死角位咧，你讲入去纯粹睇埋，大家一齐打 call 啊，一齐黑 high 嗰种气氛啫嘛。咁个位。其实嗰死角位其实你搏得过噶， 所以啲讲你唔介意望 mon 嘅，其实啲建设位系 OK 噶。 系啊， 因为所以啲讲佢仲近个台添。 同埋就係你講啲就係、 是、佢純粹後邊後台位啫嘛。 如果真係坐後呢個人啊，你真係望個 mon 噶啦，唔通你望你 想你坐得遠啲都唔會望到台噶啦。 你不如望個 mon， 咁不如咁成舉卡啲死位， 啲死位其實冇問題噶。冇問題你。你覺得 OK 就得噶啦，你唔介意望唔到個台到冇嘢嘅。 所以我二月三月頭三月頭咧就未知啦，即係下炒去講啦。三月頭咧就甩低甲子園，就少咗甲子園啦，就純粹係各小組嘅。 係啊，各隊自己。 依個咧，我覺得近鐵應該會有嘅團嘅。不过未用快嘅，佢因为以好似上次九月尾哦卖飞， 官卖就十月，近铁早啲噶， 九月尾啊嘛， 九月出声话开始卖，跟住我哋 你订飞几时咧？ 我哋入钱系十月入嘅， 咪就系咯，你十月你九月尾订， 我哋入埋钱订埋官精品。到先至到官方正式开售， 系啦，因为有啲安就系佢其实预系通常就系咩咧？两个月前，所以如果粒飞甲之前搞嘅话咧，三月头搞咧就一月头。 海外早系早，海外早买飞系早啲嘅， 即系月头咯。要等佢等日本抽下千万嘅卡嘢先啊嘛。 唔系啊，因为佢另外佢唔理官方买飞噶，官方另外俾飞佢噶。 系啊，佢嗱，所以這個呢个咧。甲子园应该会有香港会有团嘅，都系到时报抽唔抽到啦。 又冇啦，系咯。 呢个唔重要， 系 重要嘅系三月尾嗰、那个。 系 佢Muse 嘅 Muse 十周年 交响演唱会呢个先一当佢一呢个消息一爆出嚟嘅时候咧，成个 X 咧已经爆哇战争大爆发啦。 佢醒嘅系过咗二次元 fan 先出声啊呢单嘢。 唔系， 如果佢当日公布话爆炸咯，好似 咁样大好似啊呢单嘢，屌当时佢几恐怖啊！当时哇，已经即时过咗，我系因为咁先咁样谂电话扑飞嚟，唔得订唔到飞，因为佢 Evas 啊，佢系俾 Evas 订嘅 Evas。 因为呢类演唱会惯例系咩咧？就系、是、Idol Master 好明显嘅，就系、是、尤其我追开啦 Million Life 啦。Million Life 个惯性系咩咧？今次周年演唱会就公布下一次几时搞嘅，喺 last day 讲嘅。咁但系 news 十周年呢嘢咧就即系冚到密一密，系过晒啲 event 先出声嘅。 等费事你啱啱冚咗佢。 啊，费事你即系嗰下冚。咁但系即系翻嚟啦。呢次好得意嘅系我最初望个名。Idol Master VS Love Live 嘛，佢叫 VS 啊嘛，但系其实成个所谓佢叫歌合战添啦，即系红白咁样啦， 大唔成系啊嘛， 但系真嘅去到现场开波啦，其实个合战味唔重嘅， 真系反而俾我感觉上咩似嘉年华， 系 party 嚟嘅， 大家一齐交换歌，一齐两边混埋一齐一齐唱， 混人唱啦，交换歌唱啊，或者大家啲你估唔到嘅组合出嚟，唱某啲歌啊，其实个 festival 或者嗰个 party 祭典咯、啊，祭典味好重咯、啊，会 反而我觉得系似翻 Idol Master 自己嗰次大 band 演唱会嘅。即系捞乱啲歌嚟唱嗰样嘢，咁二来就系、是、某啲位啦，其实最简单就系每日嘅 last 嗰 part 啦 ，last 嗰 set， 因为佢叫做每日分四 part 嘅，咁每一 part 有个主题，咁就跟住嗰个主题之下拣一堆歌，咁有时系翻原版唱，有时系捞乱唱，咁一路过嘅，咁 last 去到最尾即系埋尾位咧，48至50号嗰只歌咧，嗰三只歌咧，咁就系、是、对方最出名嗰只，就我即系譬如Love Live 最出名嗰只就揾阿 Idol Master 唱，咁 Idol Master 最出名嗰只就揾 Love Live 唱。咁样 系啦， 咁 last 就唱翻今次演唱会就命 feel 咁样完嘅， 呢身颜色嘅风格 系啦，咁呢咁基本上你前面点大兜乱都好都 OK 嘅，大家 buy 嘅，咁去到最尾呢两只咧交换大哥咧就两日都系杀人噶啦。 第一日咧就第一日咧就系、是、重现翻完一年 A 森华嗰个经典场面， 系啦，咁 大家梗会 opening 唱 Love Live 唱呢、這个Idol Master 最原组嗰套嘅 Ready 嘅 OP Ready， 咁跟住就系 Idol Master 嗰班唱翻 Muse OP 啊 ，Muse 嘅 OP， 咁已经爆炸咗噶啦嗰刻，基本上 第二日中浪， 第二日仲黐线。 艾玛唱 大经典， 艾玛唱 Soha 呢顺， 系 Soha 咧嗰下起歌全场嗌救命， 嗰下唔系，嗰下唔系欢呼嚟啊，嗰系嗌救命嚟噶，悲鸣嚟噶。 我悲鸣嚟噶，点点点落点落 嚟 嚟 噶。咁跟住已经点讲咧？从即系事隔多年咧，重现翻呢个橙色红海橙海啦。咁我有份都橙埋一份啦。咁其实更黐线就系到 Love Fly 嗰边。唱基本上呢个冇一个 P 顶得住嘅 masterpiece， 又系爆炸啦嗰刻。因为masterpiece 其实你话喺边呢，其实系电影版 Idol Master 电影版嘅 Main 嘅主题曲。咁、嗯、但系佢个重点位系即系歌起歌呢就尾声啦，套戏嘅尾声嚟嘅。 嗯， 套戏个演唱会个尾声嚟嘅，即系演唱会开幕第一歌，但系个演唱会唔播，唔特登拍啦，咁啊纯粹开幕嗰下咁就完咗，即系播嗰只歌就完咗。但系作为 Idol Master 嘅 P 咧，呢只歌系叫做神台噶啦，神台歌嚟嘅，因为Idol Master 自己开演唱会一唱亲咧，基本上你摆低一卷纸巾啦，唔该。 好，即系苏夏上面咩 超催泪嘅，超催泪嘅，苏夏咧 唔同，咁你而家先讲 苏夏呢个强咧，系大家真系谋杀 U 军啫，谋杀 U 军嗰下嘅啫，但系催泪就唔催泪嘅， 唔系应该嗱，咁讲啦。嗰首咩名话首歌？ 啊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咧，应该对应嗰首歌咧，就系薄光。 系薄光， 但问题就系嗰首歌， 对薄光， 问题就系嗰首歌咧，佢哋冇人咁唱嘅，除咗因为就系 Muse 自己唱过两次咁大把啫嘛。 因为薄光嗱真嘅，我有 嗰首边咁地方咁， 因为事后有巴打，亦都我见有网上问过，咦点解唔出薄光啊？点解唔叫 Idol Master 嗰边唱薄光啊？咁、都有分析嘅，都有人分析嘅，就系、话喂薄光本身喺 Love Fly 个位置，佢系真系神台啊嘛。个神台到连 Muse 自己都未必唱嘛，咁点敢叫班即系喺一个其实叫班细嘅主打嘅场合下，点叫对方唱呢？咁但系 masterpiece 就唔同嘛，我自己睇法 ，masterpiece 其实佢讲嘅系所有 idol， 佢系泛 idol 嚟嘅，佢嗰个位置其实泛 idol 嚟嘅，基本上你自称 idol， 甚至需要讲你噼里啪啦啊 ，I Guts 啊嗰班唱 都冇问题嘅， 嗰班唱都 OK 嘅。所以变咗系，佢咁样嘅嗰、那个，大家都系神台歌，但系神台得嚟，Love Fly 嗰边叫做再高一格，佢唔可能拣歌嗰边未唔敢太乱嚟啊，尊哥，尊哥大哥唔敢踩紧一条界啊，所以先至拣翻一只大家都识， 同埋呢只歌系一定要唱嗰种嚟， 喺东京当唱一定冇问题，仲要系高潮位嘅一只歌咯。 即系作为一个拉菲拉嚟讲，拣拉苏夏咧系绝对冇问题嘅，因为呢只歌系第一就系差唔多神歌中嘅神歌， 神台得嚟系大家会 buy 啊嘛，大家会熟啊， 唔知几多个人翻唱就翻唱咯，只歌。但系薄光呢首歌系 Muse 唱做咩？呢首歌只有佢九个人先可以有资格唱噶，其他人唱你觉得系咩？嗰首歌系描写佢九个人嘅，你其他人唱嘅话咧，你会觉得呢首咩？你凭咩唱呢只歌啫？但系苏夏你唔紧要，大把人唱过呢只歌，冇所谓。 一来啦，二来嗰个神台吸得嚟，喂，调翻转，你唱波光，我哋打 call 打唔到啊， 喊肥肥嚟噶啦， 我哋打，唔系波光本身个 call 唔好打 噶，唔同埋就系佢冇晒色海洋啊嘛， 系啊， 晒色海洋呢个太神圣，呢个 系 一定要做噶， 呢个系点都即系 嚟噶， 作为主办点都想玩多次嘅， 因为仪式嚟噶嘛， 真系仪式嚟嘅， 2018年啊 ，Jam Project 啦，喺啲森麻唱啦，收下呢嘢都惨海啊， 只不过嗰次冇咁惨啫嘛， 都惨嗰次夸张，嗰次系 都狠嘅， 系夸张，因为最紧就系当时冇人知道 Jam Project 会唱呢只啊嘛， 个 set list 点估到啫？ 阿3310同埋德正清空知道之后扑出去，即刻扑出去之后台睇咯，佢两个连佢两个参加有份演唱都唔知道。 系啊，个 set list 冇公开到。 咪就所以今次佢一预我估估到佢有可能唱， 预咗会唱，但系唔知边个位。其实我都系 day one 到尾，发觉冇苏哈呢， 咁就第日噶啦。 点都系 day two， 跟住搵个高潮位屈。 问题就反而就艾玛用咩歌喷佢啫嘛。 吓，咁变咗系艾玛，你话要 其实差唔多位置嘅神台歌就都多嘅，但係你话要催泪啊，要嗌救命啊，就 masterpiece 㗎啦，冇死错㗎啦其实。因为 Even 度就算 Ima 自己演唱会都好，一开 masterpiece 呢，连啲 cast 自己都顶唔顺。啲 cast 都会嗌救命嘅，其实係。讲催泪啊，讲感动位啊，系全 P 都知㗎啦。吓变咗系喺压轴两大高潮嘅时候，咁呢两只歌我觉得冇拣错之余系抵死咯。作为一个兼任嗰刻要死嘅，你系唔该死一死咯，真系 死晒噶，尸横遍野噶。同埋今次咧，我自己睇到，因为我本来想面报下，因为我对 I 妈唔熟啦，就结果冇买飞啦。即系虽当然。都系事务嘅，虽然自己买飞决定系自己嘅，但系睇嘅人系咁 high 嗰个事务嘅。咁我睇讲啦，其实唔少 I 妈友咧，系因为咁入咗粒飞教嘅。我系见到唔少有又话，咦？这个团咩团嚟噶？ 交换系多嘅， 多咗啊！ 其实明显见到呢两日。嗰两日之后系多咗交换嘅，即系有人过咗嚟玩 I 妈啲 game 啊。即系做 P 啊，有啲老 P 过咗去 P 尝试去听下 Love Life 嘅歌啊咁嘅，咁我记得最有印象系边个咧 ？Ruby 嗰只 A.O 系传说传奇名曲啊， 传 酷笑 系 Ruby 呢只神曲咧，就带咗唔少 P 落坑嘅。 因为有个题，唔系嗰其实嗰只歌要正常就一般唔奇嘅，因为就算因为如果你唔系 够洗脑嘅，因为 唔系够电波嘛， 够电波啊！因为Ima 呢次出嘅歌其实多电波嘅，但系个电波力唔够 Ruby 呢只嚟啊嘛， 呢个太唔系呢个太神太电波啦，电波程度喺度 咩超电波嚟啊！ 当初啊，佢喺YouTube 水管片播时播几百倍，成千万次又咁样啫嘛，因为够电波嘛。 系啊， 首歌电波，演出又够电波， 演出够电波，成件事都电波。 佢首次演唱喺西武演唱会嗰次演唱系同阿小光老师合作嗰条片啊，喺 B 站啊系出现咗咩啊？佢放一次，跟住 B 站又上一次，跟住又长又长又传又铲，系传到咩？超过系啲人话，我都唔记得咗传过几多次啦。总之由你传几次，我铲 几 次。 所 以就系一定要传落去，永远保留落去嘅，去到依程度嘅首歌。 你总之 B 站一铲就有人传啦。 系啦，只要我知呢、這个，我知道几个 backup 咯。即系我因为用嗰首歌夸张啦，我只睇过几次呢个咧就系大马路，红团嘅大马路， 系 哇发晒癫嘅唱到系，因为嗰首歌系摆明攞嚟打 call 嘅， 红马路打歌啊，摆明打歌啊， 哇我兜癫嘅，因为每个团都系一两首歌打，专门嚟打 call 啊嘛，嗰首系红团专用歌打 call 歌嚟啊嘛， 红团今次就玩大，每组攞一个人出嚟，每组出一。啊唔止啊，睇下先。红团大马路佢今次系 出咗两个，我记得系小文 P 同埋鬼头两个， 佢自己两个，跟住连空一个，阿 Linda 两个 ，Linda 出咗 P 站 同埋李宇两个， 跟住我哋呢边就Million 出两个Million 出两个，Cinderella 出一个，系 Cinderella 同埋 Shiny 各出一个，跟住咪即系咁嗰只歌其实似翻我哋 I 妈呢边某几只打气歌噶嘛，又系有嗰堆对白噶嘛，跟住一听翻堆对白，大家唔系嗌咯，系笑咯， 因为嗰个其实系搞嘢嘅 ，I 妈尤其 I 妈呢边因为。佢嗰扎對白咧，全部係指翻嗰個 idol 啲其實啲梗嚟嘅。 你他 嚟嘅啊，咁變咗係我哋聽嗰下，其實唔係嗌咯，喺度笑咯。 即係嗰首歌其實幾叻他㗎，其實係屬於叻電波歌咯。 電波咯。 紅團嘅紅團幾首電波曲一兩紅團兩首電波歌啦，另一首就係、是、四个首，我而家讲嗰首嘢，我净系记得咧，嗰首歌咧喺度做运动。啱啱 back 唱嗰时候，喺度做运动嗰首歌。体操歌，我都体操歌，不过算啦，唔记得咗咩名啦。 啊！ 呢九两首电波歌，因为我自己因为系因为佢本身有海外放送啊嘛。 系啊。 哇 ！B 站疯狂嘅上传，总又系嗰个李泉，我 cut 李泉，我 cut 有啲 cut 唔剩嘅，而家仲睇紧嘅，佢嘅手系。 咁今次就 我睇，所以睇咗唔少啊都。 因为可能即系卖飞卖得快，不过就算唔好话卖唔卖飞快得快都好咧，咁佢B 即系 Bandai 自己都好都明一点都会搞呢个网上直播噶啦。咁变咗系好去唔到嘅都好，咁变咗喺睇 live streaming 其实都多，因为最后出到嚟条数系。两日夹埋27万， 扣咗九万啦，因为夹住， 扣翻现场，扣翻现场九万，即系 streaming 十八万，喂 ，streaming 十八万，你作为一个日本开演唱会其实唔细噶， 好惊人噶啦，有嘛？其实室内，因为室内场嚟讲，佢去东喺首都圈里面都系得东蛋同埋其余 S C 之后咁嘅人数入场数啊嘛。 S C 三万啫，其实 三万几 啫嘛。 S C 三万七，佢东蛋45000。 通常用唔足，通常三万啫嘛。S C 用到。 佢跟住次一级就已经去到横滨沙窑2万几噶啦。 系咯。 即系甩飞夹片2万几咯，嗰、那个。 又或者即系跨嘅个幕张咯。 莫章都约章都两万咁， 莫章两万松咯， 咪两万松啫嘛。 莫章就用细科，即系九号十号馆嗰边就20000几。咁但系有时有我唔记得有我哋呢边冇试过，即系idol 翻未试过，但系现实试过用翻1至8号嗰边开嘛，嗰边可以栽过50000咁其实。但难搞咯，个场地大家去过 TGS 都知道，喂个老咁深咁阔嘅场地点摆演唱会啫？ 好难，佢设计 嘅， 因为设计唔系做演唱会 嘅，系 kick 噶嘛。 系啊，佢设计唔系，反而你话去到你话而家碧西咁样，南馆仲可以摆， 新南馆仲得， 新南馆可以啊，新南馆设计其实就攞嚟做演唱会 嘅 可以。 预你有嘅，预你演唱会嘅。 我去第一次去嗰时见到设计啦， 个容量唔系特别大咯。 所以其实你喺首都圈里面，你要搵一个超过两万，其实大场嚟噶啦，即系 两万以上，其实唔多噶室内场。 即系有一次我睇网上有啲人话甩飞鸽之前话横滨中场话大场嚟噶啦，你唔好吓到个巨蛋同埋 SSC 比得唔得？ 你唔好吓用嗰几个大嘅嚟比啊！ 嗰个超大场，因为其实两万场已经好捻大噶啦， 两万多噶啦， 好捻大噶啦。 你唔好谂，仲你如果谂埋室外场，仲有个国立咧。 唔中你真系国立咩？黐紧线，国立真系太黐线啦！国立又 国立喂，我都忘记咁多年来国立开到演唱会都系大名噶，除咗嚟紧 idol 之外， 国立去到国立嘅话，我 去到国立全部神级噶啦！我当年第一次，我唯一一次去国立都系睇 Smash 啫嘛， 做咯，大佬个 Smash 嚟噶， 神级噶啦。 但系你冇一好跟一就算佢两个团人加埋佢都巨蛋，同埋巨蛋有一个历史意义嘅巨蛋又系。 系，因为巨蛋嚟讲，你始终对翻两大节，一来本身摆过啦，即系用即系叫做用过知点玩啦；二来系基本上即系历来 IMA 演唱会好 ，Love Live 演唱会好。即系啲感动嘢啊，大镬嘢啊， 都喺巨蛋， 都喺巨蛋发生过啊嘛，特别有意义嘅。 巨蛋有个另一个，巨蛋系有啲似以前嘅舞蹈馆， 系 又系有历史意义嘅。 因为舞蹈馆反过来，因为 IMA 用舞蹈馆反而少啊。IMA 舞蹈馆 印象中好似佢，印象中咧偶像团好少，即系2.5次元好少会用舞蹈馆啊。我印象中 讲，如果 Idol Master 以作品计咧。开宗明义用舞蹈馆得我哋 Million 嘅，因为我 Million Life 本身个有个啃就系话我哋个剧场系自己手揼嘅舞蹈馆啊嘛，啃嚟嘅呢个啃之下真系开过喺今年啊唔系九周年九啊唔系九周年都系今年其实九周年今年年头开喺舞蹈馆开嘅啊咁。当然舞蹈馆对我哋 Million 啲 P 系有意思啦，因为始终关事嘛个古仔上。 印象中少咯。 但系你话 Idol Master 本身或者甚至两边嚟讲用舞蹈馆其实唔多嘅。 舞蹈馆几人啊？舞蹈馆 一万 有少少叫做有几微妙又多唔多啊？少唔少嘅啫。 系啊，二来佢 你系用八，你用四面台先坐八万啫。 系咗咯。 如果你系三面系单边台嘅话，坐唔八万嘅。 七八千到嘅咋，即系一次香港医馆咁样嗰个 size 嘅啫嘛。 系啊，八千到嘅。 因为武道馆本身佢唔系做嘢做呢样嘢噶嘛。 咁武道馆讲明武道啊嘛，攞嚟打比赛。 每年柔道大赛咯。 系咯。 现在喺柔道大赛咪武道馆咯，即系佢设计唔系呢样嘢嘛。 系啊，咁我哋今次二次元 fest 嗰两日就撞正系Junior 咯 ，Junior 一个柔道大赛咯。 嗯， 因为点解我知道呢，其实除咗喺东京 Dome 之后呢，就另外喺武道馆隔篱呢个科学研究馆嗰度就摆咗个展嘅，摆咗个细展览，就展示啲衫啊，啲 product 啊，成啊，有物贩嘅。咁我 day two 谂住过去物贩买呢个绝咗版嘅 Idol Master Popling 嗰本画集。我点都呢样我失策嘅，我应该事前 check 呢个 shop list 有冇货。我系到现场直白讲买晒啦。 咁就冇计啦，呢样嘢就。 结果白行一趟，都其实真系白行一趟嘅。原本谂住买完嘢咪睇下个展咯，跟住望去排展览嘅人龙。喂，去紧武道馆啊，大佬，条人龙去紧武道馆就唔好啦。于是都系即系打到未叫话打到回府嘅，即系明金收兵，过翻当准备入场咯。 结果今次摆咗几多先？数买嘢，唔计团拉，净系纯粹买嘢。 纯粹如果呢次 event 物反三万到啦，三万零咯， 呢唔系好多啫喎， 唔多，因为我本身冇预嗱，我冇预好多现金起身。其实我过去带咗五万零现金啫，五万现金到啫。咁我嗰第一日朝我攞咗飞，咁其实喺 WhatsApp group 你都见啦，我同阿直爷嗰度打交道咗一轮，咁啊直爷因为去唔到，咁我亦都见我 po 咗相，物贩开始排紧龙，咁问我去唔去帮佢买，问我排唔排物贩，排，因为近铁佢嗰个官方精品 pack 啊，阳春啊， 预咗噶啦，嗰啲纯粹 得支灯。跟住官 T， 跟住两方条毛巾我唔想买嘛。咁仲要即係收我正价，我不如现场买啦。现场买我再執货勾过啦。 唔使囉。 咁我於是就冇买到佢官即係近铁嗰个 pack 嘅，我就买咗飞就算啦。咁去到现场我攞埋飞望呢条龙，其实要排都排到啊，会唔会排物贩囉。 讲真，你去到我之后我已经喺现场排好过啦。 宁愿现场排物贩啊， 真係。因为佢其实佢所嗰啲因为根据我以前我报嗰啲马拉松团嗰啲经验呢，通常佢官方送嗰啲 pack 呢会搵搵笨嘅。 唔好价钱一样，但係你冇得揀啦嘛。 佢揀咪睇咗一揀啦。 佢纯粹买佢纯粹 pack 嗰四几件货就几件货嘛。咁免咗我就走去排物贩。咁今次物贩或者我可能搵人搵返直爷，我唔知佢当年排物贩系咩情况啊。我觉得呢个物贩有啲笨嘅。有啲笨嘅。个系统好似好方便，但其实好笨嘅。就係咩呢，佢现场好，官网好，有个 QR code， 有条 link。俾你去一个 website， 嗰个叫 QO 君嘅 website，个 QO 君 website 原来东东咧就系 shop list 嚟嘅啫。咁你可以喺度揿，喺个 website 度揿完个 shop list 咧，就佢会同你做一个 QR code 出嚟。 有咩都要去照执货。那 个 QR code 唔系、那个 QR code 去到收银先嘟，系最后埋门嗰个白色帐篷。你睇翻我张相。佢物贩出面有个白色帐篷仔㗎嘛。佢喺嗰度多个 QR code 印返你个 list 出嚟。然之后攞住嗰张纸仔去收银。去收银俾收货俾钱。所以喂，你不如你反正都系印㗎啦，点解你唔用返啲古老嘅方式派表格只一 tick 呢。咁当然啦，你话喂咁多 QR code 或者手机咁方便啦嘛，咁佢有方便嘅，咁但系我觉得个好咯，只不过系棘嘅系我嘟完个 QR code， 我好还好嘅，因为条龙有翻上一场啊，我仲有时间谂啊，我仲有时间可以转啊，我想买啲乜，我仲可以即系 set 个 list 出嚟，去到最后一刻临去印嗰刻，我先至将个最后嘅 QR code 出嚟，还好嘅，但系。都佢都话啦，佢入场嗰时候 即系入麦粉嗰下都嗌话，邱君未，如果邱君以外你想买嘅咧，你现场同佢讲啊，妖 俾填纸仔好过啦， 咪咯， 因为其实我讲真就系，虽然好多 low test 咪嚟方便，咪简单方便啊嘛。 咁嗱，真嘅，我呢啲可能买三几件咧系方便嘅。是快的，咁啊个妹望到咪直头去后面嘭嘭嘭揽汁咋嘛。咁但係我见即係我后来影返有咩 show out， 第一日有咩 show out， 第二日有 show out， 都见有啲大人买嘅时候其实都几理气嗰份 呢。因为其实呢纸嘅好处就係咩，嗰日中国人员可以攞张纸照执照督啊嘛。 照督囉。 问题你要攞住你要 QR code， 你对住个 mon 睇死人咩。 其一啦，其二嘅系我哋话喂，我呢类三几件货叫做二体啊嘛，将纸都短啦， 甚至廿个喺仆街喺度。 佢啲大人买嘅， 买成箩啊嘛，数全部督噶嘛，大佬。 见住我隔篱有几个全部大人买，个僆仔执货执到傻。 佢攞张纸执好简单，攞张纸执佢之后照住都到咗屋，听搞唔晒。 你 唔使烦， 种类多还好啊，种类都分出嚟嘛，分晒 list 嘛，佢量多啊。 唉， 因为今次冇限量啊。官方冇限你某啲货买几多呢， 执到呕，咁即係做到呕。 执到呕之余有譬如讲單啲铁浆啊，原铁浆啊，Loveline 佢都话 day one 见喎。Idol Master 因为可以大人买成 set 买呢 ,day one 就卖晒喇已经。 就啦。 但你冇忘记喎，喂 ,Idol Master 嗰边嗱先得呢，我嘅十几个。我哋 million 八个，跟住shiny 都十几个，即系你要买系十几廿个咁买，一口气 哇黐线， 断 set 买，真系大人买佢嚟翻嚟，变咗系执我等执货嗰班辛苦啊！ 系其实依啲应该限制，其实讲依样嘢，你讲依限制冇人买，限制买几多个 嘅？嗱，佢有佢个罐喷泉就话冇限你款，但系如果你大人买就只限一 set。成 set 买，所以就班 P 就狠狠地同你断 set 走咯。 正常，喂，咁换咗系我都成 set 买啦。 正路嘅， 好正常啦。 还好，因为今次Idol Master 呢边演出嘅人数，你话多唔多？你话少唔少嘛？咁其实每个 brand 出十零个人啫嘛，夹埋。 梗系啦，唔通你真系出晒咩？出晒 开咗两个台都唔掂啊，大佬！ 你要读你拉多人啊，因为你唔同 Lovely 嗰阵就算 cut Lovely 加，而家 cut 咗 Muse， 你唔计 Muse 四十个人啫嘛。 因为嗱，去到每日最后嗰三只歌，其实个台动都动咗八十条女咯，嗰度都七八十条女咯，大佬。如果你当变咗你喂Love Live 呢边系齐人嘅时候，你咪唯有喺 Idol Master 嗰边上。 一定噶，冇可能噶。你唔通你真系你出百几人加埋得四廿人咩？ 所以调翻转嘅，佢个名叫 Idol Master VS Love Live 咧，纯粹系因为呢个五十音纯嘅啫。实际系 Love Live 主场嚟嘅，即系由出人数啊到歌，甚至真嘅，尤其我哋海外组好明显嘅。因为始终我头先都讲啦 ，Idol Master 海外组少，即系海外组买飞难咧，变咗今次近铁个团咧，其实我相信唔系太多 Idol Master， 主要都系 Love Live， 主要都系 Love Live 嘅，变咗我哋一开波一嗌咧 ，Love Live 啲歌大家反应好好嘅，即系见到海外组啲 I Mark 反应冇咁高嘅， 正常咯，因为始终咧真嘅，咁 Love Live 本身喺本身佢喺海外嗰个名气系高过 IMAX 佢相对嚟讲比较弱啲嘅海外，佢经营麻麻，经营唔好。 或者未必话名气， 唔系经营唔好啊，经营佢做嗰、那个经营咧唔识海外发展得唔好，唔似 Love Live 佢花咗好多时间嘛。 一来啦，二来又唔系经营唔好嘅，而系佢冇咁点讲，冇好着力喺海外啊 IMAX 呢边。冇着力，因为其实咁耐以来系得啱啱呢一隻即系 PS4 呢一代嗰集 Idol Master 有中文版，跟住 Million Life 而家嗰隻手机 game 出个中文服，咁大把啫， 好靠 game 咯。 即系海外展开唔系咁落力嘅 Idol Master 其实系， 但系唔似 Love Live 佢本身有动画嘛，佢以动画行先啊嘛，佢仲以喺海外嚟搞嘛。 一来啦，二来系我哋 Idol Master P 其实好多系老粉嚟嘅，即系以往玩开一路追落啊嘛。 但系 Love Live 系一路有新人加落去嘅， 变咗 你话冇新人咩？唔系冇，但系嗰个新人嗰个入个频率冇咁高咯，同 Lovely 比就。 Lovely 有代代人咋 ？Lovely 每次有新翻就有一批新人嚟噶啦嘛，跟团入噶嘛。 系跟团噶嘛，因为佢每因为佢好嘢就系佢每日独立嘛，所以佢相对嚟讲佢系 keep 住佢系新血入咯。 系啊，变咗系即系出到嚟，就算系你兼任都多嘅，咁但系某啲位。即系 feel 到系，哦，好明显呢边大啲咯。 同埋就系、是、咁，同埋就系、是、水团系佢哋少数地，系应该就系佢单一个团，佢有本事喺巨大开咗，好似开咗唔止一次啊嘛。 因为水其实好明显水团中心嘅，水团系中心嚟嘅。今次 Love Life 呢边， 即系一来佢老大哥、老大姐啦， 二来论人气、论大家认识嘅程度，佢同 Lily 啊两个孭起噶啦。Love Life 呢边系。红团反而褪后一格，连空就直头小妹妹啦。 佢未连团未可以去到同佢排上面佢级数。 你话冇连团粉咧，就一定唔系嘅，因为佢哋去到 D M C 位嗌咧系有连团粉喺度嘅。 有，但系佢唔系嗰只咯，真系。 但系未到话大规模都会， 因为始终佢大家姐而家系水团啊嘛， 始终大家姐系水团啊嘛，不过 都少嘅，佢因为佢水团佢喺嗰一个礼拜之后佢冇撞嘢 又 拎 咁。水团嚟紧又扫嘛，变咗佢呢边 仲三日添啊，顶佢个肺。 系啊，变咗你话喂，比重上水团喺二次元呢边系冇咁重，但系咩到系咩咁飞嘅睇得出。 即系话少乜水团咁少歌啊？大佬啊，佢失个礼拜之后佢仲佢喺冇 之后又开演唱会啦。 你仲要唱死佢咩？ 咪系。 同埋就系佢哋嗰出唱法系出咗俾嘥体力嘅，一粒辉嘅演唱会特色就系非常跳得多，彩排都密。 你个舞 练到高啊！佢哋 即系你个舞系真嘅，当日就算 Muse 都好 ，Muse 个卖点就系套 MV 点跳佢，跟住点跳啊嘛。咁呢样嘢系 Idol Master 唔存在噶嘛 ？Idol Master 只啲歌嘅 MV， 即系 game 入边 MV 点跳都好，其实班卡士 唔需要理啊嘛， 唔理啊，而系因为发展上嘅分别啦，发展上嘅分别啊。当年 Idol Master 最初搞演唱会嗰时候，你连排舞嘅老师都冇， 咪就系咯， 班卡士要点跳咧，真系喂望住只 game 画面，纯粹尝试跟嘅咋。去到后来啲 brand 先开始有排舞有成嘅啫嘛，即系都睇到嘅。其实今次我哋 mini 人都好，其实冇唔多嘅。反而你话 Idol Master 你要见真系再歌再舞咧，你系真系 Shiny 嗰班。 佢亦都好似啊，因为我听佢即系经过嗰两个礼拜，即系过啲人嘅回忆录啦。 嗯， 大家都系就咩彩排时就系、是。大会传条片俾你，跟你唱咩歌啊？嗱，你跳舞咁跳，跟住你喺屋企一个人喺度对住镜喺度练 紧咯。 系啊，佢冇，因为冇可能彩排嘅，点解彩？点解一直夹 做唔到彩排嘅？ 冇啊！阿冯前姐咪话咯，当佢收佢唱歌时就咩啊？收条片，跟住自己屋企喺度对住个镜练。 系啊，你讲真，喂，你八十条女，你估佢哋冇其他 job 啊？佢哋真系个人时间练嘅咋，你自己几好真系集体彩排到啊！ 同埋就系佢都，同埋就系、是、你冇人夹，同埋你一混团嘅话咧，你冇人夹，你冇人彩一齐唱噶啦。 二来三来系水团好，同埋我哋 Mini 人嚟紧都有演唱会， 咪咯。 佢做即系 红团而家就一月啦，红团一月啦， 红团一月跟住嚟紧二月我哋。二月我哋 Mini 人埋尾咯， 跟住有 Liana 啦，跟住三月 Muse 啦， 系咯， 哇啲有啲人咪话咯，哇想攞你命咩？ 排住队嚟啊， 排住队嚟老尾，个个都有啊，即系已经有啲惨嘅就，哇咁个个都嚟啊，大佬。 其实Even 同我哋 P 都信嘅，今年即系2023年两大 brand。啲演唱会系密得好紧要嘅， 因为佢补翻嗰两年冇开到嘛。 我哋冇呢个问题，但系尤其我哋 Million P 好大镬，系九周年、十周年连住落。九周年一完就话下唔知两个月定三个月就十周年演唱会 tour 咯，开四场。 哇， 唔系开四次，开四个演唱会。咁嚟緊二月就还不埋尾，咁、中间再涉 SIMS 有啲，即系 SIMS 唔关呢边事啦，还好啦， 就未去啦。 咁 Shiny 又中间涉一啲细嘅 show、细嘅演唱会，咁变咗系一个 P， 你系跨 band 嘅 P 咧，你系追到喊嘅。今年又系一堆演唱会排住嚟，排到点啫？ 咁我哋回忆攞有好笑嘅位嘅，二次元听完啲歌，咦醒起系边上次边个演唱会出过咧？咩人啲歌？十周年出过啊，唔系九周年出过，即系旧年啦。唔系喎，九周年好似唔系旧年喎。 乱晒大龙， 因为九周年系今年年头，跟住就拍住十周年连住落啦。 哇，黐紧线， 系所以今年咩人班女又系辛苦嘅。 同埋最，不过佢嘅相啊，佢即系唔系，即系唔系话唔，即系唔拍有时咩出啊？听讲啦，咁相对讲佢啲 今年 media 咧好忙， 好忙，但系佢唔好多 job 接咧，因为好多即系叫佢就系 唔系噶， 多咩？ 唔系噶， 佢应该佢基本上都净系接，净系 media 咁嘛，佢哋都系 media 红嗰班 ，media 红嗰班你密切 call 哦，咁即系佢一个 马良有一堆我哋 media 人噶。马良都、 啊、 马良都两辑啦，今年你一套 V 一套三季。 咁佢咁如果出事嘅话，咪知佢一定系放喺边噶啦。咁即系简单啫嘛。鬼人文理嗰啲， 跟住听赞雨光天呢啲咧，即系呢啲其实都你话唔忙咩？其实又唔系。二来喂，仲要今年咩两套动画版出？ 哇，仆街咁又。 还好听翻嚟，其实就唔系今年录嘅，旧年录咗啦。去年录已经录咗啦。 录动画反而我唔系录 定咗，录定咗 系演唱会嗰啲。 变咗今年佢哋谷演唱会前后 ，Million 自己前后五个包埋计埋以前六个。 哇！踢晒脚。 我哋做 P 追到傻啊！追即系 Million P， 如果真系追齐咁多个演唱会，追到喊啊！ 唔系我将紧就系甩低啦咁样。我会拣团噶，我咪唔理红同埋 跳咯。系咯，咪 跳红龙年，跳红龙年咯。因为如果你用双推嘅话，你扑街啊，死得命都唔长啦。屌，点追啊？ 你团双推还好啊，我哋啲 brand 双推死人， 扑街啦。 两大 IP 双推都死咗你。 我咁就嗱，佢都讲啦，fans 之后就系幻日演唱会即系压水团， 系咯。 跟住一月就红，一月头系红团，一月尾就系 Lena 第五、第六次唔鬼记得啦。跟住三月头就 Muse 两次两个，跟住一三月甲子园 呢 年 好似 Muse 呢年系第五，红团第六。 跟住三月头咧就甲子园，三月尾就一 Muse 演唱会。仲有而家官方讲咗话今年会搞海外活动 ，Muse 十周年 系啊，会出海啊。 系啊，佢曲睇到明啊嘛 ，Overseas Event 话写到明嘅， 我明 Overseas 啊， 已经救命啦，唉，咁即系佢而家真系补翻嗰几年咧，乜嘢唔开嗰啲嘢抢最尽啊， 真系 Covid 嗰三年咯， 系抢最尽咯，所以我而家喺谂嘅就系点开翻电话本电话咯， 要啊， 有啊，因为有办法嘅，因为其实系要出咗啲有呢海嘅电话卡嘅，但系 嗱，虽则Million 十周年我就唔咩噶啦，唔现场啦，睇翻 streaming 算啦。虽则嚟紧埋尾十周年破天荒啦，39条女齐同台，终于 边个场啊？ 横滨 K 啊、 哦、 K 啊，新嗰个啊？ 哦，新场啊？ 系啊，五面破朝早十年来，终于第一次齐脚同台，咁点都睇，但系我应该就飞唔到现场噶啦。嗰排，呢次都叫做好彩咯， 拨到时间出嚟啦。 时间有其一啦，咁有 friend 帮手，度张 credit card 帮我找到数啦。因为我嗰日找数系 kick 嘅，10万 yen， 钱唔系问题，系唔知有冇卡。 我 tap and go， 我要特登入10万 yen 落去，已经系 kick 啦。已经第一个 kick， 第二我唔敢包佢食，我食可唔可以食 tap and go？ 如果唔食嘅，我10万 yen挂咗喺度， 咁冇办法。 咁变咗，我宁愿问 friend 啦，借张 credit card， 咁我还好张 credit card 食嘅，汇丰卡会普通汇丰都食，咁咪得啦。咁我纯粹另外揞钱还俾佢啫。 今次佢系头先想问嘅，嗱，问下啲花边，问下啲小细节嘅。你今次住嗰个演唱会嗰个酒店边度啊？酒店 劲咯，品川 Prince 啊！ 哇，唔该收，咁收10万 yen应该嘅。 嗱，要除翻开，其实好得意嘅。飞就13000一日，即系26000。咁佢收我10000零唔知几，4000零5000嘅。咁即系70000几喺酒店度。 嗯。 咁三万 OK 啦。 三万如果嗱，佢俾，因为佢俾呢个品川 Prince 咧，我觉得 OK 嘅。因为我见完佢差唔多11月尾先话我听边度酒店嘛。 嗯。 先发 email 俾我，我望到，跟住直接去揿去东京 即系直接讲去品川 Prince 望翻佢依家 book 房要几钱？佢官网 book 房最平都要900蚊。我阿哥达嗰啲车连埋税起码1000蚊。 即系二万英咯，当佢 当你二万几啦， 差唔多3万，咁又 OK， 其实算合 理咯。你七万几三万，你当除翻二万几一万 OK 啦。如果咁嘅咁样开支， 咪就系咯。 咁但系当然嗱，因为我谂住留多日，咁咧我就揾诶、有冇得平啊，或者我费事走出品村啊嘛。咁、我纯粹话诶、我 check in check out 啫、我当日再 check in check out 啫。咁、我俾我揾到诶、竟然 trip.com 有计、四嚿啫，四嚿啫，未计税，计埋税都系500蚊到。哇，咁唔谂啦，揿俾佢啦。 啊，唔好烦啦呢啲。 揿俾佢，因为何况佢开佢系，因为我嗰个 plan 系话单人房嘛，单人房一定住东莞嘅，即系 East 三华。咁 East 三华佢有平房嘛，咪唔照对揿咯。如果佢话唔系住依三华，住翻 Alex， 住翻大，即系本馆嗰边，梗系贵啦，大佬。 咁系，咁一定噶啦，好持久。譬如连我依唔住，但系依我穷捻都知噶。 只不过嗱，真嘅嗰、个位咧，因为佢Prince 自己而家装修紧、那个商场装修紧，咁我就冇乜点理啊。咁、叫做瞓，即系瞓醒就出门口，夜晚先翻嚟嗰只。不过嗰个位最棘咧，因为佢后边就系住宅区，乜 Q 都冇嘅。你揾间 combini 咧都要行5分钟嘅。我奇怪，嗰上去 Agoda 上去 trip.com 咧，竟然有人赞咧，嗰边啲 combini 近我李龙尾啊。当然佢本身品川 Prince 自己有一间 seven 嘅喺商场入边。咁、但系咧，我去过两次都唔敢买嘢。因为见到条人龙，你有几可喺 seven 见到喺入边打蛇饼啊？ 又间唔中见到嘅，我又未知话未见过。 我系住过几日都系见到咯。 哇， 落亲去都系咯。 咩事啊？ 11、12点我落去系佢嗰入边打紧蛇饼啊！ 人手唔够啊？定系人手唔够定因为咁？ 太多人啦！ 哇，黐人事。 基本上我怀疑紧成栋酒店嘅客都落咗去咁滞啊！即系要去旁边啲买嘢嗰度落咗去啊！ 唉。 因为你望地图，其实最近间 Family Mart 喺后边行5分钟到嘛，要一系就已经要穿翻去品川站对另一边港南口嗰边先至有。 哦，咁5分钟就唔好远啫，5分钟。 系咁，但系班友懒得行，咪全部集晒喺嗰间 seven 度咯。 咁我已经行5分钟好过啦， 已经行咯。 即系我上次自来咁样间酒嗰间就系观光酒店嚟嘅，离车离近最近嗰间车离口。行成7至8分钟啊，都几远啦。咁冇办法啦。咁我嗰晚我去自来嗰晚，夜晚8、9点份冇嘢食，咁我跟去便利店买饭盒算 Q 数啦，咁样咯。 系 咯，咁都要行噶啦。好在夏天夜晚19度， 还好就我嗰几日之前话冻话冻话冻，实际去到就。睇感就唔系好冻。 如果依家入仆街啦， 呢几日就真系 哇！要全日本入俾雪埋咗咁滞，通常 我寻晚望翻天气 apps， 寻晚我望嗰刻港区2度，半夜3点2度， 成个北海道俾雪埋咗，140有几有 个 平均60cm 啊，黐紧线啊，60cm 平均就系。黐下啲， 你几多年冇听过咁大雪咧？ 就真唔听过，因为仲惊冇雪添。跟住因为今年星期今即系最后讲下炒下人，最衰我开咗啲人仲惊今年冇雪添。结果哇， 真嘅，我去嗰几日其实都担心。喂，你个因为点讲咧？我飞嗰刻香港20度，香港20度嗰边12、13夜晚 under 10，我担心系冻，但系去到落到地都唔系好觉冻，冇错，现地人当然个着到肿啦，个个着到行啦，但系我唔觉得特别冻嘅时候，喂，今年系咪真系唔冻啊，大佬？跟住我临飞嗰日。啲天气报告先开始话，哇！啲河流嚟啦，嚟紧 VN 就冻啦。 结果一全球一齐冻扑街。 跟住一嚟就全世界都冻， 冻卵到扑街。中国咧有几城市零下10几度，冻到铲，北京要铲雪嘅，北京去到 铲雪， 北京叫城市要铲雪啦要。 跟住我今日开麦前，我屋企人同我讲，喂。波到-24，算唔算冻啊？梗系冻啦。 真系冻，因为我自己喺北海道夜晚通常都系-20度啫嘛。 你窄房嗰头都负廿啫嘛。 系啊，如果窄房负廿四就好冻嘅，就冻噶啦， 冻噶啦， 坚冻噶啦，冻捻到扑街噶啦，嗌晒救命噶啦。不过唔紧要，唔系好啲嘅。日本因为日本周围啲室内都有暖气， 基本上都有暖气， 唔似香港，香港周围都冇暖气。 甚至 even 到我两日喺东京汤系人肉暖气。 梗系啦，咁多人，即系每年佢先 commit 咁样， 争在未有 commit 云嘅咋。 咁呢啲黐线嘢，咁呢啲啦，我哋咁呢啲呢个黐线嘢，不过要唔讲啦。 因为嗱，我第一日就买晒 goods， 咁其实当日都见已经有人买完 goods 即刻着上身噶啦。 嗯， 咁我就冇，咁我就当我 day one 就系落机嗰 set 装啫，落机嗰 set 装入场，咁都OK 嘅，唔热唔剩嘅，咁即系当然去到真系打 call 剩开始个人滚啦。 嗯， 咁去到第二日咧，我啊挑起条筋，Idol Master 嗰边有一 set 叫做真系 jacket 啦，有领 jacket， 咁我就买一件，咁我第二日不如着出嚟啦，咁啊笠上身，笠上身入场，入到场咧，我系 feel 到热嘅，咁我于是着咗，我于是除咗中间嗰件，除咗中间嗰件就开始即系入演唱会啦，入完演唱会散场咧。东京当有个东京当喺 Arena 出呢个离场嗰下咧，其实去到已经系即系连东京当本身都会出声噶啦，小心大风，因为廿五集得一个入口啊，一个出入口啊，嗰、那个位系仲要系叫做点讲咧，一条楼梯落去 Arena， 一条落去小卖部，小卖部再落 Arena， 咁由小卖部上翻嚟廿五集嗰个位咧。系一入夜就食风噶啦，一条风，一条直头一个风洞嚟噶，一个风洞嚟噶，即系第一日已经我哇吹住风上翻出翻去，咁啊第二日直头系有 staff 嗌大家小心大风， 头晕头抽痛吹到， 真系吹到头痛，真系吹到头痛。咁我第二日就系、是、因为头先讲啦，入场嗰时除咗件衫嘛，咁我出。去走嗰阵时，散场嗰时咧，喺个楼梯位咧食风食到，我发觉喂，其实件 jacket 唔系太暖嘅啫，我始终着得小衫变咗。咁但系点解喺场中热咧？就真系个场本身大家几万喺度嗰度， 同埋咧嗰种状态之后，你系咁喺度打 call 啊嗌咧，个体能嗰热气高啊嘛， 热气喺度啊， 系啦。 你就算 Evan 而家喂冇啲手灯按 LED 都好，其实你成几万支喺度咧，都有一定热量 嘅。我睇演唱会一种运动嚟噶，高强度运动嚟噶，三个小时啲有氧运动嚟噶， 四个钟啊。 睇点啊？睇完之后成个散晒。 好彩就未叫散。但系真系攰嘅，个人攰嘅，未叫散。 企四个钟你都攰啦，何况你又喺度。 因为 MC 我哋 MC 位坐低嘛、，MC 位坐低，咁其实就都有到有唞到嘅。咁其实二来中间佢介绍 whole life 两个 guest 嗰段比较长嘅 JMC 咧， 唞气 嘅，真系唞到气嘅。咁另外就系始终可能点讲咧，企得近台啊，我就冇话好活，即系要味道好要跳。但系揈灯咧，真系揈到手攰手软嘅，呢样就真嘢，揈到手痛添，直头。 系演唱会系啊，演唱会系一种演唱会有氧运动嚟嘅。 咁还好系我屋企嗰边就十一、十二 block， 十一、十二 block 就对正个台嘅即系观众望埋你啦，台嘅右边，台右边。咁我好叫做啲卡士企位拣得 fit 啦，咁啊见。对正见 Miku 第二日伊藤美奈，咁啊，亦都 Day One 对正睇住鬼头唱 solo， 对到正嘅、 哦。今次团今次呢套票团俾位正啊， 正啊！因为我影翻出嚟啊，直日都话，海外组其实都偏近噶啦，近台噶啦，但系我呢次真系直头 A B block， 直头系台隔篱，我唯一衰系真系企 T 位嘅啫。即系花道尽头个 T 台 ，T 台我里边都望背脊咯，变咗会，同埋左边台最笃会望唔到咯，会系咁咯，但系右边台就乜都睇晒噶啦，基本上。 O、okay, K， 今次算 O、okay、K 啦，即系 赚噶，赚噶，因为几个即系有啲卡士我本身有追开，其实都系企呢边台，咁咪哇好近地望到佢咯， 开心咯， 因为如果一般嚟讲，山顶位望唔到，乜都望唔到。如果你 山顶位就梗系望远镜啦。唔系，其实乌家第一，我 day one 就算坐 B board 都好咧，我隔篱位条友都会攞望远镜嘅。有时即系射唔到， 个台咁样大， 个台始终横啊， 系啊， 打横个横够长啊嘛，变咗你其实左右两边督咧系睇唔到噶。你企喺 Avina 系阿 Avina 系睇唔到嘅。你真系要望远镜嘅， 系啊， 变咗有时企一企左台咧，我系望唔到，我咪望睇 mon 咯，变咗会睇 mon 咯，或者企 T 台位背脊咪望 mon 咯。不过真正完全望唔到咧，就系卡车起点喺我哋嗰边。 哦，咁冇计啦。 但系开咗车咧，开咗车睇唔到啦。 咁冇计啦， 开咗车遮晒噶啦。 咁就冇计啦，呢啲就 啊 ，OK 啦，咁。就系叫即系十难得咁多年冇翻日本，一嚟系 一来啦，我十真系要数，如果东京我十年冇飞啦，十年冇去日本东京啦。 去真系几地方？ 日本我就九年咯，如果日本就九年，东京就十年。 哦， 因为上次飞完东京之后，跟住嗰年我去飞咗转宫崎嘛。 嗯，跟住又即系冇去。 嗰次之后冇啦，咁嚟即系都十年冇翻日本。咁、二来喂、叫做了咗个心愿啦，咁多年话想睇一次 IMA 或者 Love Life 嘅 Live。 即系 Love Life 话斋就系、是、咩？我争佢张飞啊嘛。 系争佢张飞咯。 而家俾咗张飞啦。 俾咗啦，咁啊俾咗啦，咁啊亦都叫做呢、這个 UO 海有份玩埋一份啦。 系啦。 啊咁啊，三个心愿都叫完了咗先啦。 我就而家就喺剧飞，就等待啦，定怀抱希望，我就等紧三月尾啦，睇下有冇团啦。一二万人其实有少少惊惊地，佢 未必开， 未必开海外团啊， 未必开或者开得嚟少个个难， 少就 系 少， 更加少啊， 开即系搏，即系搏搏啊，真系。所以而家就真系睇下好运啦。唉，即系嗰句冇计啦，应该而家仲有交响乐演唱会咧，未必会有孙铭，嗰下先惊 交响。嗰个场本身未必与你 streaming 嘛， 嗰下先惊。如果冇 streaming 嘅话，你就更加冇机会睇。 你局抢飞噶啦， 抢仲有系订唔到，因为 Evas 咧，佢嗰啲飞系绑电子飞，仲要绑 app， 嗰下先黑人憎。 系啊， 即系话你想人带你咧，都带唔到。 带到， 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唔可俾咗飞人哋话，你条友都有个 app， 佢开到，唔系你开个 app， 你又要电话，又电话帮我只等到咋？ compare 人点玩呢，佢就 ePass 个 apps 个 QR code， 咁你可以连叫做点讲呢，记名下你可以两个人 share 同一个 QR code， 要记名，但係 所以冇办法，我已经想搵人㗎啦。阿收藏者唔得闲，你个又系唔得闲，结果冇计。 啊，咁另外今次都得意嘅，因为得我哋海外组揸实飞嘛。 嗯， 啲 staff 有啲唔惯嘅，搣飞嗰时，好耐冇见实飞啦。 就系而家，即系时代唔同咗啦。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都佢讲咗一大堆嘢啦。好啦，咁睇下有冇开唔愿望成真啦 ？Muse 同埋甲子园啦，甲子园应该有甲子园就，因为佢喺横滨。 横滨都应该得嘅。 但横滨大二万几人嘅都大场嘅，二万七大场，而家重新一次嘅二万好。 你个万五件叫大场啊？ 其实咧，横滨二万七个场系好大嘅，顶你个肺！啲人成日话个场，因为个场唔够大。我话唔好下都攞条 S S C 得唔得？三万七啦， 哦 ，S S C 仲要平常用三万咋，用唔三万七点咧？ 三万七嗰个系超级大嘅情况先会用到嘅，即系 M V 三万先用到依个三万七嘅咋。好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辛苦晒各位，辛苦晒 B 啦。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